刚刚这首歌是范晓萱最美的少女时代的样子。在很多的采访机会当中，范晓萱不止一次的表达过王菲算是她的偶像，所以也有人说范晓萱现在来走的道路是不是在模仿王菲呢？但是仔细想想，范晓萱那个年纪的歌手，包括之后的歌手，又谁没有听过王菲呢？或者说谁没有迷恋过王菲呢？他们相像的地方其实只是在音乐上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。大派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听王菲。这首歌叫做《半途而废》，收录在王菲在1999年带来的专辑《畅游》当中。如果说你记不清那是哪一张专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张专辑就是王菲来推出《晒伤妆》的那一张。王菲也因为这张专辑而确定了自己亚洲天后的至尊地位。这是一张很奇妙的专辑，其中除了像我们刚刚听到的《半途而废》这种无拘无束和彰显自我一面的歌曲之外，还有平时感人的《红豆》以及凝聚着生命力的《同》这样的作品。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一起听到的同样是王菲的歌，不过我们要听到萧敬腾的翻唱《开道荼蘼》。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，它美不美丽，这茶有没有一毫厘，也和醒了就哭泣，爱了就要输，相差那不过天地，你和自己太多太多魔力，太多小道理，太多 别开的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没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，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火龙城一个个消失，谁是上帝哈利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终剩下自己，舍不得逃避，最终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出世界我都没怀疑，希望日方解开了荼蘼，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，它没不满意，但它又没有一个好理，伤心了就哭泣，饿了就要吃，相差大不过天地，有何刺激？也太了太了魔力，太小道理，太了太了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过留下一个个消息，谁去上天海底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舍不得挑剔，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，心慌不慌解开了荼蘼，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几位呢，都是在 R&B 的演唱和开拓方面有一定贡献的华语歌手。首先这位是温岚，不了解他的朋友会认为他应该是从西方留学回来，所以对 R&B 有一些天然的敏感。实际上温岚是正宗的台湾原住民泰雅族，于是他有着台湾本土原住民惯有的好嗓子，而且因为他的开朗率性，在他的歌曲和艺人形象上面展现出性感和野性。 拥抱不诚实了，眼睁睁看你敷衍的眼神，爱从最热烈的一刻将到心灰意冷的吻，心碎什么好证明，在你的背后眼泪流成河，我选 歌叫做《冰河》，应该是在温岚的《蓝色雨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和师兄周杰伦一样，温岚也是因为参加吴宗宪主持的节目而被慧眼发现，而踏入到音乐圈当中。如果说温岚一直在努力地进攻台湾的 R&B 小天后的宝座，那么接下来他的师兄周杰伦就实在是名副其实了。对于台湾歌坛来说，周杰伦所起到的革命性的作用和标志性的地位应该是不可改变的。大牌周大哥接下来听到一首周杰伦的天马行空的作品《乔克叔叔》。 亲爱的，不是的，不是乐园景，小丑把戏不是大家都可以，广场演绎来自忧伤的蓝地，丢得到泡沫或这个角度水滴，你的思索什么面目我故意，憨憨你笑的感情我可是在亡命，不可白领我的想象在意，让让你看别看我的重要性， 彩色的大卷发很别的对话机的步伐，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，会了吗，用笨拙有惊险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，所有的悲伤统统忘了吧，忘了吗， 说那就一个嘲讽，下心肠买不到，先生下肩膀

些爱的真情。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。刚刚我们来听过这个版本，是来自于感人肺腑的张清芳。2003年，张清芳在光阴演唱会上用这首歌来作为最后的压轴曲目，而那一年作曲者陈志远在台上弹奏钢琴，而张清芳就在旁边缓缓配唱，那是一个无比亲切怀旧和感人的瞬间。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新鲜的音乐表达方式，也许最近几年你也听惯 R&B 或者 Hip Hop， 可是如果你重新再来温习80年代和90年代的华语歌坛，你会发现原来每一首都那么动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听周华健《再爱我吧》。 你对我已疲倦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没有我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还是你的荣耀。嘿，你请珍惜你和我，你不能就此离去。难道你觉得真的可惜？难道你不觉得真的可惜？再爱我吧，再爱我吧，让我们再拥抱你一下。 周华健《再爱我吧》这首歌也是90年代初的作品。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回到那个年代的台湾歌坛，去听一听陈淑桦。也许曾经你会觉得歌曲本身比演唱的人更加重要，但是当你听过了陈淑桦，却让你知道了故事的诉说，歌手的表达远比故事本身更让人记忆深刻。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就好像天使一样纯美动人，那么陈淑桦的声音更像是一位哲人，她能够将人生同爱情用音乐来做出最合理的表达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陈淑桦《生生世世》。 爱就爱，就心甘情愿，总会难忘现在和以前，谁是谁非都不要亏欠，全心全意天天念念。爱就好像昙花一现，手中就会消失不见，幸福在一线之间，有苦涩才有甘甜。你甘就不能自顾尊严，委屈在所难免，千万不要踌躇不前。想他，想他就去吧，是 转角的路口，期待着遇见，安全岛避不过你的双肩，加速度穿越每条沼泽线，想快一点回到你身边。迂迂回回的这一路，迷失了方向，却还在原点。前进后退还是不见，要转几个圈 在路上遗留下自己，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，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，感激这几年路我与你缠在一起， 处接近同步，下忍上手边物流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来，还是我喝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是我痴情，或者是我太笨，总之梦很美，你也很美。只是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意境的作品，叫做《夏夜晚风》。如果你是一个不了解伍佰的人，或者你是一个不太喜欢他的人，也许你无法想象原来他也可以演唱的这么有诗意，这么动人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说，伍佰是一个谜一样的人，他在早期习惯于浓厚的蓝调平民摇滚，后来唱台语的老歌，再后来唱国语经典情歌，以及无人能及的 live 演出。从他的身上你会了解到，对一个歌手的认知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表象所能够体会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在台湾歌坛的老字号的歌手，还是欧阳菲菲。 偶然相逢，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，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 样打动我的心灵。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这是在舞台上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歌手欧阳菲菲，她除了是台湾的流行歌手之外，也是日本歌坛的常青树。她的声音让我会想到很多的女歌手，比如说黄小琥，再比如说王雪娥。从68年开始出道，一直到现在，掐指一算，已经过去整整40多年。一个女人的一生都耗在了歌唱里面。虽然说这些女歌手的声线不算是上帝眷顾的那种，但是她的低沉、浑厚、爆发力和穿透力，总让我们难以忘记。 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。